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民进党总统初选正进入协调期，但是传出有地方党部主委串联召开临时全国党代表大会，企图延长初选或者是改变选制。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昨天证实，临时全代会有霸王条款，也就是可以否决掉候选人，引发外界质疑是否想要借此直接干掉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身为民进党五人协调小组之一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今天参加总统府建筑百年纪念邮票发行典礼受访时，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只表示我们会继续协调，不放弃。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的猪狗禽兽说遭到外界联想是在暗讽高雄市长韩国瑜，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要求陈明通下台，而民进党团则表示陈明通已经说明并道歉，追打这项议题没有意义。国民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要求蔡英文总统道歉，陈明通下台。党团总召江启臣表示，陈明通严重的失言，代表这个政府高高在上，目中无人民，骄傲到底。韩国遇到中国大陆拿到订单，为农民找通路，但政府却马上出来，把为农民拼生计的人说成禽兽猪狗不如。江启臣指出，两岸事务是蔡总统的职权，陈明通讲这样的话是否是蔡总统授意，蔡总统是否也认同只要到中国大陆做生意的人都是猪狗不如的禽兽呢？民进党立委党团书记长曾运鸿则表示，陈明通这一次是隐喻失意，也说明并且道歉，国民党追打这个议题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郑运鹏也说，陆委会跟这些政务官应该要专心自己的业务，不必为了要让大家注意而去做一些比喻，因为别人会怎么样来解读，这很难讲。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等人今天联袂提出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并且提出众院版2019年台湾保证法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目前以及未来都是美台关系基石，以去年生效的台湾旅行法为依据，鼓励美台所有层级官员互访，并且跟对口会晤，重申美国总统应该依据包括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在内的各项立法，根据台湾的国家安全所需，常态性移转国防装备给台湾。决议案也呼吁美国国务卿积极在国际上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因应公卫、飞行安全、犯罪及恐怖主义等跨国威胁以及挑战的国际组织，预期美国总统探索跟台湾扩展以及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机会，强调美台紧密民间关系的重要性。全球最大的旅游平台 TripAdvisor 今天公布旅行者之选最佳航空的得奖名单，新加坡航空荣获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第一名，卡达航空排名第二，长荣航空比去年攀升两名，成为第三名。长荣航空也同时获得亚洲最佳豪华经济舱以及最佳商务舱殊荣。全球十大最佳航空公司四到十名依序是阿联酋航空、日本航空、西南航空、蓝色巴西航空、纽西兰航空、 Jet2、 全日本空输也就是全日空。此外，最佳头等舱是阿联酋航空，最佳商务舱卡达航空，最佳豪华经济舱纽西兰航空，以及最佳经济舱新加坡航空。为了持续刺激观光市场，泰国政府正在考虑延长包括台湾在内的21个国家以及区域的旅客前往泰国落地签证免费到7月底。泰国政府去年11月通过免落地签证费提案，21个国家以及区域的旅客在抵达泰国之后申请落地签证，可以免除2000泰铢，大约台币1900元的费用。

经自由了。 今天的歌曲张震岳的创作，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心洁的自由。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广播女神又去录外景了，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会在这边陪伴着你，同时呢也会要接听跟接收你的故事和你的青春之歌。非常期待下个小时大家的歌曲哦。 You'll be fine. 这位呢，来自于泰国的新锐音乐创作人，在去年因为一首《Lover Boy》全球大红，然后呢，也因为 YouTube 啊，还有这些就是播放平台推波助澜。其实现在有很多原本呢，你可能只在国内会听到的歌手，可是如果你从一开始，你的目标就是哦，全世界，或是你的音乐本来就可以引起全球共鸣的话，你真的会被比你想象中多很多很多的人听到。刚刚听到是他的新歌，叫做《Hello Anxiety》，跟焦虑说 Hi。那焦虑呢，或是忧郁啊，这些都是我们不希望、不想要的情绪。可是，常常这些东西是你越不想要、越讨厌、越不开心，你越想要把它摒除在外，反而你会陷得越深，有点像是流沙的感觉。欸，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看连续剧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古装剧的时候，很常遇到流沙。欸，可是现在好像很少剧情会有就是流沙，然后把人家这样拖下去。小时候我觉得流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同时也觉得就是很奇妙，说真的吗？真的有可能就是踩到一个东西，然后你就一直陷下去，一直陷下去，然后再也出不来吗？刚刚说到这些大家不喜欢的某些负面情绪，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就你越不喜欢它，越讨厌它，越要逃避它，你反而可能会陷得越深啊，越钻牛角尖，总是呢医生都告诉你，或咨商师都告诉你，要去面对它，要去接受它，要知道它就是你的一部分，要跟它好好的和平共处，跟它说声嗨。かすっててもなくなったとしても不安になることはない自分自身に嘘をついてまでやれることに意義があるとしても雨は降り太陽は輝き雲が僕らを追い越していくように君は君でいいし僕は僕のままに時が流れればいい夢見ることや焦がれることといつでも向き合っていけるように答えがあるのならいつか飛び回ることを忘れてしまうよ君との距離も寂しい時間も回り続けるからいいなと思います眩い光に飛んで行けいつか僕らが費やしてきてる時間は今天的歌曲呢，日本的天团 SMAP 这首歌 Free Bird。 这个礼拜你是不是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呢？很多人很爱这个礼拜，原因是为什么呢？在有春假有连假的这个礼拜最快乐，只要上三天班，当然快乐，像是自由自在的小鸟，不用上班啊。所以我觉得上班时间啊，就是一个礼拜三天真的是一个蛮刚好的，就一个礼拜如果是三天或四天的话， 对我们人类的精神都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其实如果每天都要上班的话，那当然就是很累嘛。那如果每天都不上班的话呢，诶，其实也蛮累的哦。虽然现在大家很讨厌工作，有些人啊，有些人可能不喜欢上班，可是如果完全没有工作，你每天不用上班，不用工作的时候，你会有一点觉得人生好像失去存在感跟意义感。在前年呢，开始世界各地呢有几个小的地方，试图要做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无条件收入的计划。那这个无条件的收入呢，我记得好像在荷兰的某一个小镇有开始试用，然后芬兰的某一个小镇有开始试用。那前一阵子大家应该也有看到他的报告有出炉，就是他们试验了这十个月一年来的报告结果这样子。那无条件收入的这个背后的理论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现在呢可能被公司给绑住了，我们为了要去赚钱，所以呢会要觉得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然后我们被压榨，然后做工作其实也不开心也不快乐。那如果呢，假设哦，今天你只要一醒来你就有钱拿，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条件，反正我每个月就是给你一笔钱，然后这笔钱呢是就是高于国民的基本收入，那你就有这笔钱可以使用。你要去工作，欢迎啊，可以啊。那如果你已经有钱还就去工作，那做的代表一定就是你喜欢的事你才会做嘛。你不去工作也没有关系，这笔钱随便你要怎么用，没有任何的条件限制。那当然呢，就是会有批评者说不行啊，国家财政会垮等等之类的。那另外一派呢，只是说不，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你反而你的社会福利支出会减少，因为大家的身心灵会比较健康，犯罪率也会降低，然后那一些已经拿了就是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又愿意去工作的人，他会产出比原本还要大的产能，因为那是他做他热情的事情，他真的喜欢做的事情。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说，好像记得马克有讲过这一类的事情。对，然后我做结尾的那个结语还是一样的。虽然这个实验呢，在台湾没有实行，但是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其实都可以自己实行。我们每天一睁开眼睛，没有基本工资，没有那2万多块，但是我们有86400，单位是什么？秒。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时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少年的呀，代志大条啊啦！ 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哎呀，你这双手啊，是注定要干大事的命啦。但是，需要磨练一下。先买一台中华凌力手排车，一手方向盘，一手换挡，打通任督二脉，轻松干大事。 哇，是鸡肋吗？ 东林啦，现在试乘还送 Q 版合金车哦。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今天想吃香煎鸭胸，饭后再来点法式苹果塔。我在高雄的法国蓝带学院实现我的厨艺梦，无论是经典的法式分子料理还是精致甜点，都能与正宗蓝带主厨近距离学习。随堂同步中文翻译，没有厨艺经验也能报名，9个月取得蓝带证书，请拨0780109009或上网搜寻蓝带厨艺学院高雄校区。 啊，喂啦，爱吃味味片，餐餐都方便。 大沙拉、炖饭、海鲜汤，通通都好吃。 爱吃味味片 ，DHA 高3倍呢。 爱之味， 珍宝三明治尾鱼，蛋饼、汉堡、三明治，早餐绝配。 我是 Della 叮当。 夜色昏黄，傍晚渐凉，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说着简单，做着困难，我没什么方向，关心焦虑，忙碌的自己暂时被遗忘，也没有什么被放在心上，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 我只想 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要干嘛， 今天的歌曲是来自于 Pia 的新歌，叫做懒懒散散的待在家。懒懒散散的待在家，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常常跟这样懒散的自己的思维在对话跟争吵跟抗战当中。但是如果真的能像 Pia 的这首歌里面一样，也像我上个段落说的那样，你如果可以跟这样的懒散的自己就是共存，你知道情绪本来就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你真的什么都不想做，你就只想要 binge watch Netflix， 你就只想要一直看剧，然后就很废，家里呢衣服乱丢乱七八糟，然后桌上呢很乱，钱包里面都是没有整理的发票，然后有很多事情要代办，但我就是一动都不想动。 那怎么办呢？就是有两种方法嘛，一种就是我假装这些都不存在，我就不管，然后我就要继续废下去。另外一种呢是懒散的积极，消极中的积极，就是告诉自己说，嗯，没关系，我现在呢要继续的懒散下去，然后我包容我自己这样的懒散，因为我知道当我懒完之后，我等一下就会振作了。 这一片一片碎，惨淡少年的回忆很白眼前，不堪回味。八嘎 八嘎 鸭肉 鸭肉， 脑袋像是长了芒果 芒果， 酸甜苦辣说不出口，是不是已经麻木太久，想了一整夜，心也跟着一片一片碎，惨淡少年的回忆横在眼前，不堪回味。想了一整夜，心也跟着一片一片碎，如果我知道别人也会跟得到安慰。 面对讨厌的自己，就是很多人呢有自觉的，有自觉一点的啦，可能会觉得说，哦，比如说我会说我很拖延，然后我很懒散，然后有时候我很玻璃心等等，每个人那个自我意识到的缺点不一样，然后可能呢就会，人的习惯是这样，会一直放大缺点去看自己那个缺点的部分，觉得好，哦，我都这样，我没有行动力或者什么，我没有目标，我没有梦想，然后我爱拖延，我怎样怎样怎样，讲了很多，但这些东西就存在你身体里面啊，你可以一直批判他，可是批判他他不会不见啊，你这个很像以前在讲那个，就是到底是爱的教育有用还是打骂教育有用呢？然后有一派认为说，没有，你就是要严格的批判，死命的打，往死里打，你要打压他，你要把这些坏念头全部都压下去。然后另外一派说，没有，其实你是要包容他，也不是要就是刻意的滋长他，就是你包容他，爱的教育好好跟他说，他有一天会通的，你觉得呢？ 你不在我究竟过得好吗？你肚子的闷气还乖乖装在家，我不和别人说话，因为说了会吵架，索性一个人看看片子刮刮痧。你不在我究竟是的好吗？那过期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我不停赞美的话，因为听了会头大，索性一个人逛逛院子上上花，多优雅。 the couch, just chilling in my Snuggie. Click to MTV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ugie. Cause in my castle, I'm the freaking man.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can.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Nothing at all. Woohoo, woohoo, woohoo. Nothing at all. Woohoo, woohoo, woohoo. Tomorrow, I'll wake up, do some P90X. Meet a really nice girl, have some really nice sex, and she's gonna scream out, this is great.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Yeah, I might mess around and get my college degree. I bet my old man will be so proud of me. But sorry, pops,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Oh. Mars 的 Lazy Song， 什么都不想做，就只想懒懒的待在家。刚刚说的两种就是铁的纪律打骂教育啊，军队式训练跟爱的教育。我觉得在 App 上面呢，有听众朋友们说的非常好。他说，嗯，其实不一定哦，没有哪一种比较好，还是要因材施教，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呢，就是吃软不吃硬。你呢就越硬，他反而越叛逆。有些人呢就是不打不成器，你越软，他就把你吃得死死死的。嗯，真的是因材施教。同样就是啊，想要每天懒在家，关于想要懒在家这件事情，也是个性不一样。像刚刚在 App 上面也有听众说，哦，如果每天起床就有钱，然后眼睛睁开就有钱，都可以懒在家里，那外面就是百废就百业待举。是这样讲吗？百业待举，就全部人就是都不会有人要做事啦，全部的人就是都会待在家里面，或者全部的人就是都去玩，可是外面又没得玩的。他可能觉得，如果每个人都直接有钱的话，不会有人想要工作。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有些人其实就是非常喜欢在外面爬爬灶，跟个性上面，有的人呢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譬如说我获得能量的方式，可能就是在家里面看剧，可以让我能量很满。可是呢，对有些人来说，没有，待在家里面好痛苦，在家里面觉得好孤单、好寂寞。我一定要出去爬爬灶，我一定要出去玩，然后跟越多的人见面，然后看越多不一样的东西，跟越多人聊天，这样才会有充电跟能量的感觉。真的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方式。这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 是我自己做梦，你要改变什么？再多的爱也没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夜长影波，会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早点看 比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最近呢 Gary 曹格好久不见出了一首新歌哦，叫做寂寞寂寞不好不好啊。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 向全球全世界播放，我是 DJ 欧马克。 You see I'm just a fool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运莹，这首她的新歌叫做《时候》，是时候了，是时候要放手一搏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2个小时，当然还有周末的重播时段。也欢迎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跟我一起聊聊天。下个小时就是要来听听各位的青春故事了，放手一搏，准备好你的电话，待会下个小时的青春之歌，让大家知道你的青春回忆吧。来自于永远不能忘的2个5 2个6。轰轰隆隆的在雷声响起，虎视眈眈的我腹背受敌，疯狂的人能阻止我这贱命，我这贱命却始终是心下如麻，我听见有人尔虞我诈，还要低声下气，忍气吞声，就在那致命一击，势如破竹的我绝不放弃。看见你的锐利眼神，少了何才人最孤独，这梦想对我需要祝福。听着命运开始倒数，下一秒就决定胜负，旗鼓相当我不能认输。天崩地裂我不在乎，风声雨声谁最大声，爱恨情仇排山倒海誓言放手一搏，就算最后遍体是伤，咬紧牙关也要去闯，头顶换日万丈光芒，天地无敌为我独尊。现场结束燃起了所有勇气，牛鬼蛇神看到了都要畏惧，所有的人都等着看这好戏，扭转乾坤的人才真正会赢，没人在乎我的点点滴滴，这手段的你只为自己，若有本事就拿出真正本领，看着决斗谁是最后胜利。看着你的锐利眼神，少了何才人最孤独，这梦想对我需要祝福。听着命运开始倒数，下一秒就决定胜负，旗鼓相当我不能认输。天崩地裂我不在乎，风声雨声谁最大声，恨情仇排山倒海誓言放手一搏，就算最后遍体是伤，咬紧牙关也要去闯，头顶换日万丈光芒，天地无敌为我独尊。声谁最大声，爱恨情仇排山倒海誓言放手一搏，就算最后遍体是伤，咬紧牙关也要去闯，头顶换日万丈光芒，天地无敌为我独尊。天崩地裂我不在乎，风声雨声谁最大声，头顶换日万丈光芒，天地无敌为我独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旅客请注意，因出国人数众多，安检通关时请记得口诀：点得腾即霸，电将电脑手机取出来，倒掉水和饮料，脱下外套皮带和金属物品，一体胶状喷雾不得超过100毫升，记住点得腾即霸，安检保证快。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醒杯醒杯啦， 什么事情请到这么欢喜， 大家妈炸好蜜，现在是吃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家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跟大家妈做伙吃好蜜，有保庇平安更顺利， 拜 拜拜共好命，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只要七分钟就会爱上。全美成人抒情榜冠军，全球感动破亿点击，欢迎来到迪恩·路易斯，我们的地方，环球。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假新闻风暴持续延烧，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主委詹廷仪今天请辞，不过没有获准。詹廷仪今天上午才按照行程如常出席在交通部集思中心举行的关键基础设施业者自然防护颁奖典礼，中午还跟 NCC 会内的同事聚餐。根据了解，同桌用餐的发言人翁伯宗还是接到电话才听说主委辞职的消息。去年九合一选战开始引发假新闻争议，立委补选前中天新闻台报道文旦到水库的新闻引发众怒，行政院长苏贞昌怒批 NCC 什么人都管不到他，他也什么都不管。绿营立委也要求詹廷仪下台。 NCC 上个星期对中天新闻台开闸，要求一个月内落实独立审查，检讨新闻采访自律规范，一个月没有完成改善，将命令撤换新闻部主管。没有想到詹廷仪今天传出请辞。骆会主委陈明通提出如果人类只顾物质生活和猪狗禽兽有什么差别的说法引发热议。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表示，中国军机都已经越过中线，威逼台湾而来，我们还吵值得吗？但是听到高雄市长韩国瑜在议会答询说反对一国两制，这很值得肯定。他也提醒跟中国签购买意向书和下订单是两回事。苏贞昌表示，过去前总统马英九时代跟中国的意向书中说要买2000多吨的虱目鱼，最后只买了19吨。韩国瑜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说要买20000盒的茶叶，到了最后也只有1000盒。韩市长应该要特别注意。而记者也问禽兽说的说法是否会伤害到农民的感情。苏贞昌表示，农渔民最需要的就是辛苦培育出来的各类农渔产品都需要有销路，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农渔民不要受害，就是顾农渔民的巴肚。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到议会进行备询，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郑孟如指出，对于市政监督屡屡遭到网友霸凌，韩国瑜答询时也呼吁支持者不要言语粗暴。没有想到郑孟如才结束质询，脸书随即收到让你全家死的恐吓留言，韩国瑜请郑孟如马上报案，同时要求警方组专案调查。韩国瑜说，他已经第四次呼吁支持者不要用粗暴的语言攻击，这样无助于和谐，不了解为何有人会要这样做，到底是何特殊目的。他呼吁支持者用爱与包容，并且允诺要求远警加强相关巡逻以及追查。交通部预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要求 Uber 跟租赁车代雇驾驶合作，最低起租时数1小时，不得巡回揽客等，引发 Uber 跟计程车业者隔空互骂。公路总局在今天下午在士林监理站召开最后一场座谈会，引发小客车租赁全国联合会号召上千辆租赁车到现场抗议。小客车租赁全联会不满交通部限缩租赁业和资讯平台媒合业务，而且交通部分局座谈各场次都没有通知全联会参加，破坏分化产业团结。小客车全联会今天号召上千辆同业租赁车以及500名会员业者配合出席会员人员到场声援，不排除发动更大规模的陈情抗议。开车族要特别注意了，为了维护交通安全，台北市警局今天宣布将针对市内12大容易超速路段加强取缔，预请民众遵循道路速限行驶，以降低事故发生率以及严重性。台北市警局表示，容易超速肇事的路段包括了养德大道沿线、民权西路沿线、华中桥段、北安路段、市民大道沿线、水源快速道路段、塔悠 塔悠路段、大渡路沿线、木栅路沿线、罗斯福路沿线、内湖路以及康宁路。而为了防止交通事故发生，即日起使用移动式测速照相以及雷射测速枪等科技执法设备加强超速取缔。而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车速度超过最高时速者，可处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点，成为21505点。南韩自我指数收盘上涨8点，成为217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成为317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点，成为10252点。香港指数上涨29点，来到2959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成为327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7点，来到1069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33亿。今天白天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变频冷气使用日本制压缩机非常稀少，日立变频冷气大量使用日本制压缩机 R410A 环保冷媒，安全不可燃，业界省电第一，连续30年理想品牌第一，连续10年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和孩子一起用音乐看世界，如果你喜欢功夫熊猫，那你千万不能错过最不可思议的亲子武侠音乐剧《小羊晚点名》。4月13号、14号台北城市舞台，5月4号、5号台中歌剧院，4月4号到4月7号儿童节限时优惠，购票享88折，再送精美有声绘本。详情请洽爱乐剧工厂或两厅院售票系统。 美丽当道，小心警报！杨尚云首播推荐唱跳主打《美丽女孩》。杨尚云的音乐作品《美丽女孩》，全球数位美丽登场。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要接收大家的青春歌曲点播以及大家的青春故事咯。欢迎你现在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call in 进来，告诉现在正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大家，有哪一首歌，哪一首青春之歌让你听了以后就会想到谁，想到哪一件事情呢？ 的青春之歌，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常常呢在现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是比较好的，因为没什么人跟你抢啊。常常呢都是到了节目快要结束这个小时，可能到40分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就一直打不进来，那个时候你就有点可惜，总是快鱼吃慢鱼，早点打来。 直接问你，你对我的感觉，如果很难确定，也别再浪费时间。相处这么多年，我对你的直觉，是再过不久我们即将变成彼此最讨厌的妥协。没感觉，哦没感觉，还天天见面。I'm not afraid to be alone. 我的青春之歌来自于蓝心湄，你开心了没？踩着你的脸，0223639955。嗨，你好，你是谁？ 喂，你好。 嗨，你 是台北的任我行。 任我行，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郑智化的《堕落天使》。 哦，这个可能会有点恐怖，但我们先听听你的故事吧。 哦，这是我们念台北工专的时候的班歌啦。嗯，那现在点给大家同学，我们同学一起分享，这样子很怀念当时的情景，大概28年前的。哎， 28年前你们有班歌哦？ 哎，有啊。 那 因为郑智化也是我们的学长啊。 什么时候要唱班歌？ 什么时候唱班歌啊？跟别的校女生去联谊的时候啊。 这么好笑。好，我请示一下小天使，我可不可以播这首歌？如果可以的话，就为你播出。好， 哦，好， 拜拜， okay， 好，拜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喂。挂我电话的人一辈子都对不中统一发票哦。喂，你好。 喂，你好，我是保罗。 嗨，保罗。 我要点 SHE 的《美丽新世界》。 哎呦，矮村哉，来吧，告诉我们一下你的青春故事。这首歌的回忆是什么？ 它是小学六年级的大会舞。 然后那个时候你们是跳什么样的舞嘞？ 就是自己编的舞，就是很简单的在那边扭屁股跟摇手而已。 自己编的是真的是同学编的，还是其实还是有找那种什么老师？ 好像是体育老师编的 哦。然后整个六年级都要一起跳这一支舞？ 没错。 好， 然后有些男同学非常生气， 因为不喜欢那个动作实在是太不 man 这样子吗？ 对。 好，送给你，保罗，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来吧，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你利用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传送你的青春故事给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们知道哦。 管你在哪里，发射心电讯号，就瞬间拥抱，一起努力奔跑，超时空轨道。 哇，现在回头听美丽新世界 Ella 一开始的第二段出来，这么早就用 Auto Tune， 这么新潮，这么先进。欢迎你来到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的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欢迎你在这里青春之歌时间，让你青春的感动在这个小时用青春之歌来实现。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桃园索雅。 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索雅？ 桃园的索雅 啊，桃园的索雅，你好，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 哦，不要告诉我你今天生日哦。 不是，是4月5号。 所以嘞？ 所以因为4月5号就是清明节，然后都没有人会帮我过生日，然后我就是一个人过。对。 索雅，你几岁啊？ 二四 哦。 嗯。 那索雅现在你是在上班当中吗？ 今天休假。 休假当中，你知道？就是祝我生日快乐这首歌其实就是很悲情嘛， 我知道，很悲情啊。 你还是想要就是生日是真的是你以为你在祝你自己生日快乐，可是这个很悲伤欸。 嗯，对，蛮悲伤的。 好，索雅，跟你说声再见。 好，谢谢，拜拜。 拜拜。 脚啊卡，高高的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脚步，浓妆艳抹要去哪里？你那苍白的眼眸，不经意回头却茫然的尽是熟悉的霓虹灯，在无言的巷道寻呀寻不回你初次的泪水，就把灵魂装入空虚的口袋，走向另一个陌生。脚步，浓妆艳抹要去哪里？你那苍白的眼眸，不经意回头却茫然的尽是熟悉的霓虹灯，在无言的巷道寻也寻不回你初次的泪水，又把灵魂装入空虚的口袋，走向另一个陌生。 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青春之歌可以带起你的青春回忆？像是这一首郑智化的《堕落天使》，带给了台北任我行28年前班级的班歌回忆。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你是谁 ？Hello， 马克，你好， 嗨嗨嗨， 那个我是台南阿成， 台南阿成你好， 哦，我要点青春之歌是那个。萧亚轩的明天 哦，这有什么样青春的回忆呢？ 因为刚刚上一位听众 祝他生日快乐，然后他说那首歌很悲伤嘛、我要分享一个生日的悲伤故事， 请说。 那个我国小的时候啊，因为是个小胖子，在班上没什么人缘，然后国小最流行的是邀请大家来家里帮忙庆生这样。 哦，对 对，那那时候我就因为没什么人缘，然后加上我家住的比学校比较远啊，那刚好生日又在暑假，是最催杯的时候。结果那时候就在暑假前，就是六月的时候，还放暑假之前呢，写了20张邀请卡片给同学们，说欢迎来我家玩哦，然后在哪边哦，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你们应该没有理由不来吧，这种感觉。然后大家说会来会来会来，然后在生日的当天 无人出席。 我妈妈给我500块，叫我去买波霸奶茶。我买了20杯。只有一个人来。哇！锵锵锵 锵！锵锵锵锵！有没有搞丑啊？ 重点是他来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其他人都是在当天打电话说不能去，不能去。然后那同学说：“哇，好渴，有没有东西可以喝？”我说：“有。”打开地下室20杯，尽量喝， 全部给你，满满。 而且重点故事重点来了，并不是说结果不是在这边说这个是美好的友谊啊。重点是那个人来我家之后呢，发现没什么好玩的，他就说：“我们去唱歌。”两个小六的学生要唱歌这样子。我说：“可是我没有，就是。”没有大人带我去独自去唱歌这样的经验。他说没关系，你有多少零用钱，我那时候存钱，我说我存了2000块。我说2000块够了够了够了，然后他就叫我把2000块带着，然后就骑脚踏车，我们就去那个好乐迪唱歌。然后他一进去就是点啊，然后吃啊，然后唱啊，然后尽量的挥霍我的零用钱。 然后呢 挥霍完之后，就大概就两个小朋友这样唱，又是暑假，真的蛮贵的。我记得就是唱一唱，然后好像快花1500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去拍大头贴，然后大头贴拍完之后，他就问我说：“他就问我说你还有钱吗？”我说我没有钱了。他说：“好，那我要回家了，拜拜。” 哇，就是找到一个凯子哥 对，我生日我最大，然后而且那时候钱好像超然后飞镖一样一直在花，你知道吗？一直在喷。 努力存下来2000块就被唯一他唯一修的实在是 对他会唯一到的。 你有把它画成漫画了吗？ 我已经为我画过一次，不过我是想借由这个机会，在这个空中的梦想家跟这个同学喊话。 怎样？ 以下是我最真诚的告白。阿俊，如果你有在听这个广播的话，麻烦把你当年那些钱还一半过来好不好？ 你只要还1000就好了。 没有，我生日嘛，因为他后来又做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啊。 怎样？ 因为上国中之后，我还是跟他维持友好关系，因为只有他会理我。 你有这么可怜哦？ 没有，我就是从我小时候就怪怪的，怪怪的。然后他有一次说，就是暑假说，我爸爸妈妈说带我们去台北玩，你要不要一起去？然后你可以搭我们的车。我说好啊，可以啊，什么的。就他前一天晚上突然打电话跟我说，我爸爸妈妈说哈， 不能带你去。 不是不是，他是说叫我们在火车站集合。我想说好吧，那就火车站集合。就到隔天到火车站的时候，他说我爸爸妈妈临时叫我们自己搭客运上去。我说这到这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合理，可是长大之后发现很怪，说你怎么可能你爸爸妈妈临时叫我们就是自己搭客运上去，而且在前一天叫我们去火车站集合那种感觉。就到台北之后就发现说天哪，一下台北车站之后，开始从头到尾又是我付钱的开始。 哇！所以其实就是他是一个很会玩的人，然后很会框你去付钱就对了。 所以像我们去逛五分埔啊，然后他那个都有3件500嘛，他就说：“我买1件，你买2件啊，所以你出400，我出100。”他就这样跟我讲。我说：“好啊，好啊。”我就出了，就买了完全自己不喜欢的衣服什么的。就我当 现在你跟他还是朋友吗？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啊！是个蛮坏的人 很坏，坏透了。阿俊，你有在听的话，也还钱好不好？我现在那个名气，你应该到我粉丝团私信我一下就可以了。 哎呦，好好好好，谢谢维腾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精彩，然后又心痛，这就是青春啊，青涩的故事。 我明天会更好，点名片，谢谢， 拜拜， 拜拜。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眼泪能风干，谁把忧伤释放，谁把寂寞关上，把昨天都遗忘，谁把节奏变得如此自然婉转，心变得简单，我愿意陪伴明天的路上。 也是一个很哀伤的故事啊，小时候就是没有人缘的朋友，没有人缘的同学，就会想说，哦，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大方一点，然后用钱可以买到友谊呢？这个故事呢，就是不只是发生在小时候，一直到现在长大了，就是你要当就是工具人，然后你觉得，哦，我是不是送很贵的礼物，接送的好好好，然后呢，请他吃大餐，我就能交到女朋友呢？是同样的道理啊，他们要把你当潘娜跟凯子，就会从一而终，自始至终的把你当作潘娜跟凯子。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哦。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瓜法。 嗨，瓜法。 我想要点播《青春之歌》。 哎、欸，瓜法，你透过电话的声音跟本人声音好不一样哦。 真的吗？ 你很适合，你很适合吃 DJ 饭，我觉得。 哦，好开心哦。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 Lana Del Rey 的 Video Games， 有够新。好啦，念在你是大学生的份上。 哦，好，这其实是我国中的时候听到的耶。 What？ 故事是？ 哦，故事是，就是我那时候应该是半夜十二点在听飞碟电台，然后就听到了，那时候应该在打这首歌，所以就听到 Lana Del Rey 的 Video Games， 然后听完之后觉得，嗯，这个曲风对当时我来讲非常非常的新潮，然后就觉得很好听，所以就一直听下去。然后听完之后就听到，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青春点点点》这个节目。 哇哦！ 嗯，所以就觉得这个节目很搞笑、很前卫、很狂妄，就从此之后就变成粉丝了。 所以要感谢拉纳德瑞。 对。那也感谢《青春点点点》了。 好的。嗯、 好的，谢谢。 待会送给你，拜拜。 拜拜。劲歌金曲。 我只想看他搞笑，我只想看他跳舞，我只想听罗志祥。 泛起的涟漪赴汤蹈火，可你却不是人间烟火。这个世界究竟谁会爱我？刚好是你的话，就再也不用为爱奔波。我只想和你唱最动人的歌曲，我只想为你心事却如此着迷，我只想和你在柔软的海滩散步，留下拍得很长很长的脚印，我只想和你倾听绽放的声音，我只想和你最美的你快相遇，哪怕是虚度光阴，就算与时间为敌，与世界背离，一起向时光尽头。 创作才子胡彦斌量身打造，流行天王罗志祥最新情歌，我只想和你一起唱，罗志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人已叫客家流行音乐节颁奖音乐费来了。新年二十七、八六，安排了六点台巡视公演， 现场除了有得奖者两奖同表演以外，还有请金曲歌后彭佳慧同毕书尽一道有名的歌手参加演出，有请接下来到哪页。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哇哦！网络票选最美校园是东海大学耶！ 是啊，东海大学致力博雅教育，培育 AI 跨域人才，强化学生国际移动力。 全球拥有超过250所国际级美校，提供长短期交换、海内外实习及双联学位等多元选择。 立足东海，放眼世界，东海大学欢迎您。 大家好，我们是 The Lighters 莱特， 这是我们全新创作专辑的主打歌《委曲求全》。 大家好，我是 Kara Cici。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些。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Backyard, pull up in your fast car, whistling my name. Open up a beer and you say get over here and play a video game. I'm in his favorite sundress, watching me get undressed, take that body downtown. I say you the bestest, leaning for a big kiss, put his favorite perfume on.Play a video game.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na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It's better than I.They say that the world was built for two. Only worth living if somebody is loving you. Baby, now you d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现在在进行的是青春之歌的点播时间。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你的青春故事、青春回忆，想起了某件事、某个人呢？欢迎你 calling 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喂。 喂。 嗨，你是谁啊？ 通了。 哦， 喂， 是个代打电话手吗？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小胖。 嗨，小胖。 对， 小胖，你的青春之歌是？ 是我。一个有一首叫做《大地之歌》的歌，哇，好久了，超久了。《 大地之歌》，你是说团康活动的那一种吗？ 是那个 一群那个明星合唱的， 一群什么合唱的？ 滚石 群星合唱《大地之歌》。 对对对对。 好，那有什么故事呢？ 哦，那个是小时候啊，就是那种妈妈会买 CD 给你嘛，然后你。那时候就是买什么1999、299精选合集啊，那时候你就听的时候会记得，那个你第一次，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原来那么多明星也可以唱一首歌。 什么意思？叫做那么多明星也可以唱一首歌？ 因为那种大合唱的很少，像譬如说《明天会更好》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大象的鼻子》啥啥啥，那个都是。可是我的小时候听到就是 Mason， 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酷。 嗯， 所以那我然后听了之后。大概有十几年都忘记，然后我是前几天我的那个深层的记忆又走，因为有时候听那个马克的那个青春之歌，我就想说我的青春之歌是什么，我就开始回想我小时候坐在爸爸的货车上，我听那个 CD 的合集的是什么，我记得有欢聚歌啊，还有什么啊，陈淑桦就那还有大地之歌，然后我就一直开始回想到以前，哇哇哇，原来我以前有听过这么多的 歌，对，那个对我来说，这就真的是青春的歌曲。 你刚说的那个 的十几年， 你刚刚说《大地之歌》之前一首是什么歌？ 那个哦，《欢聚歌》啊，那是陈升的。 欢 也可以啊，欢陈升的《欢聚歌》什么什么那那你啊那。 欢聚歌。 对啊，对，也是可以啊。《 大地之歌》。 对对对。 好的，小胖，待会为你送上《大地之歌》。 谢谢马克，你好棒，谢谢。 你好棒，拜拜， 拜拜。 你好棒，你好棒，《大地之歌》，人生当中的深层回忆。如果你在听《青春之歌》这个单元的时候，突然也被某一首歌或者某一句话触动到，说：“哎，对，我以前好像有听过，哦，好像有什么事情。”我可能已经十几年、几十年没有想到了，可是在这个单元被触动到你的潜意识了。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02-2363-9955。Hello， 你好啊。 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东的小咪。 台东小咪的青春之歌是 徐怀钰的有怪兽。 哦哦，这应该是很多人，因为你是在哪一个时期？幼稚园吗？小学吗？ 应该是国中吧。 哦，国中的时候。 嗯， 那国，对啊，因为我刚刚说幼稚园小学可能是有很多就是老师会带动唱啊然后什么，那国中有怪兽的故事是 就是好像下课同学都要听这一首歌， 下课大家要一起听有怪兽， 对， 然后打来打去， 对， 好的。 那时候整个系列的那个歌都很有名啊，就是我想说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有怪兽。 哦，还有什么飞起来啊，我是女生啊， 帽啊， 嗯， 对啊， 好的，待会送给你。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在翠绿，我能听见大地的叹息。来吧，洪水淹没那沙，快点慢些别。来吧，狂风把一切吹到海底，反正那里快要没有雨。来吧，冰雪告诉这世界你很生气。来吧，烈火晒尔达奄奄一息，反正没有人会在意。你吃了老虎那个东西，还不如试试早睡早起，每天生活规律。我保证你会更有活力。 你不知俗气，简直有点卑鄙。你花了好几十万买到新牛皮的沙发椅。 想在枪声中掉地，当飞鸟从山林中绝迹。Oh no no no！ 当雨夜不再吹绿，我们听见大地的叹息。这不是什么多伟大的道理，只要你拿出良心关心关心地球而已。只要拿出一点点蛮力，就能与我创造一个奇迹，让所有生命好好延续。你若是闲来无事出点力，就能与我创造一个奇迹，让所有生命都被珍惜。如果你没有钱也没有力，其实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大声唱这首歌曲。充满了生机，人类其实多渺小，万物本该生生不息。不管你是偶尔还是旱季，从今天起大家收听。 牵手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不管你信菩萨还是上帝，从今天起大家心连心，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不管你是阿拉还是自己，从今天起大家手牵手，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不管你是偶尔还是寒季，从今天起大家手牵手，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不管你是菩萨还是上帝，从今天起大家心连心，一起努力，一起努力。 过了十几二十年，不管你是偶尔还是韩籍，不管你信菩萨还是上帝，都希望可以心连心，手牵手，一起努力。真的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很需要的，就是一起努力。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大家可能觉得 Yuki 徐怀钰这首歌叫做有怪兽，但其实没有那个有，只有怪兽而已。但是因为副歌会唱到说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缠着我。今天的青春之歌最后一首的 quota 0223639955 0223639955，剩下最后一首歌，打电话进来吧。Hello， 喂，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Scott。 台北的谁？ 斯考特。 Scott，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火星人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哦、oh, 好的，这首歌的故事是 曾经有个女生，就是我们在一起四年，嗯，然后我们要在婚礼上唱这首歌。 什么？你要在婚礼上唱这首歌？ 嗯， 然后嘞？ 然后我们没有走到那。 什么意思？你绕跑新郎哦？ 就是后来就是反正只是原因就分开了。 我想知道原因啊。 我们在一起四年，嗯，可能那时候女方觉得我比较有点点爱喝酒 哦， 嗯， 觉得你爱玩，所以最后呢，你们是有讨论到结婚这一步吗？还是其实在结婚这一步？ 啊、 哦，已经有讨论到结婚这一步， 可是因为他们就是比较特殊，因为他爸爸是 肝癌故事啊。我不是那种喝得很夸张那种，就是他就觉得就是可以就尽量不要 啊。 对，所以就是有一点点的理念，有点点分析。 所以就是因为爸爸是因为肝癌过世，就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是滴酒不沾，不要再让我失去爱的人。 这样，嗯，对对对对对对。 Scott， 那现在你结婚了吗？ 还没。 哦，那未来如果出现一个女孩，你想要跟她步入礼堂，还会唱这首歌吗？ 不会。 啊，因为你觉得这首歌就是属于那一个女孩，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每个就是它是有故事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唱。 哦，好，反正新的女孩出现，会有一首属于她的新的歌的。 是的。 好的 ，Scott， 谢谢你哦。 谢谢你，马克，谢谢。 拜拜。 拜拜。 而且还折成这个样子， 就懒得拿去银行存呗。 哎，这样很不安全呢，要存回银行啊，才能让市面上的钞票太旧换新，又可以赚利息哦。 嗯，钞票太旧换新？ 对呀，银行会把大家存入的旧钞挑出来，换成干净的钞票让大家提领，才能维持市面上钞票的整洁。 哦，原来如此啊。 旧钞回得去，新钞出得来，全民一起来。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王大文最新数位单曲《你的宇宙》3月29紧急传送， 全新专辑同步上架环球。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99周，第五名王星辰 Utopia 梦托邦，第四名张信哲信仰，第三名飞石浩天方夜谭，第二名苏运营在这里请你随意，第一名蔡依林萧敬白。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路易斯。嘿嘿，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哈，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飞石号，我是宇文飞， 我是高磊。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首张专辑《天方夜谭》的同名主打歌《天方夜谭》。我是飞石号的飞，长头发的那位 啊，我是飞石号的磊，就是白头发的那位。这首歌其实是我们两个从西藏拉萨旅行去新加喀什的路途当中，有一个地方叫做扎达县，那里有一个古格王朝遗址。那一天我们就在旅店的天台上看星星。然后呢，菲菲是天文爱好者，他会聊一些关于天方夜谭还有时间简史，一些关于天文宇宙世界观和预言方面的故事。通过那一次夜谭，我们就创作了这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喜欢。 创建神秘花园，慢慢发现，慢慢发现，慢慢点亮，慢慢熄灭，这世界只是一场无尽的幻觉盛宴，如此深远，如此深远，将所有的意义都改变。千里间一日百年，我们如此有限，只好打扰这尘世间。宇宙边缘早已预言，未知与未见，一念之间变幻万千，看不见，用心灵的光创建神秘花园。将所有的意义都改变，哦哦哦哦哦 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呢，也来到最后一个段落，也是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轻快又开心的歌曲，来自于新人林雨涵，这首歌叫做《淋雨也快乐》。但如果你要享受这个淋雨的快乐的话，你还是要记得让自己不要感冒了哟。我是欧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平常要找我的话呢，在 YouTube 里面，在 YouTube 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都可以搜寻，直接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我的 IG Instagram 是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也欢迎你 follow 我。我们明天见，拜拜。 今天该穿什么呢？ 七分钟就会爱上迪恩·路易斯。 And I know it wasn't right, but it was with my head. And everything deleted like the past year was gone. And when I touched your face, I could tell you're moving on. But it's not the fact that... 现代都会男女爱情百态，陈美成人抒情榜冠军，收录破亿串流催泪冠军单曲 Be Alright. And my friend said, I know you love her, but it's over, mate.Doesn't matter, put the phone away. It's never easy to walk away. Let her go, it'll be okay. It's gonna hurt for a bit of time. So bottoms up, let's forget tonight. You find another and you'll be just fine. Let her go.Songs for me and you. Chasing cars reminds me of nights in your room. Drinking wine on the old window back when life was so damn simple. How the hell did I end up losing you? Is it too late to turn around? I'm already halfway out of town. 初登场，累积四首白金销售单曲，欢迎来到迪恩·路易斯，我们的地方，环球。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